中国游客咧去海外旅游啊，今次佢参加北极光之旅啊，咁咧但系睇唔到北极光，咁啊围个导游啦，咁咧叫警方到场解围啊，就话俾中国游客听，喂，导游咧系决定唔到北极光系咪会出现嘅，原嚟咁都要解释嘅，嗱，大家开始明白咧点解中国咁多人为因素出嚟嘅景点啦，佢哋就系需要呢啲啊嘛，应运而生嘅啫，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嗱，上海申花咧，足球队啊吓，有全球最高薪嘅迪维斯，喂，仲有古阿联、丹丹巴啊、马田斯，哇，星光熠熠啊！但系咧，亚冠咧就主场输波，嗱，毕竟咧波就系十一个人踢嘅，咁中国嘅球员系咪一直咁冇料到咧？我哋一阵间再倾下。我系强国新闻者八旗， 地盘工人涉嫌强奸只狗同埋打伤记者。引起全城公愤同谴责啊！其实我哋只要引用中国逻辑，件事其实系好细好细嘅。首先杀咗只狗，咁只狗就唔存在啦，冇受害人就咩事都冇啦。至于打人，就可以话大家一齐切磋呢个武功咪得咯。所以话只要用强国嘅逻辑，世界一切都会好美好嘅。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大家好，欢迎翻到嚟呢一节嘅强国 新闻者。 阿 Win， 点解你喺度嘅？你头先我唔知道，好似我个差人同我讲话，做完啱啱嗰节你就要翻差馆报道， 讲出嚟做个节目啊。 喂，其实大家点睇？喂，其实我对阿 MJ 嗰个引言都好有兴趣嘅，菲律宾呢个事，不如讲咗呢单全城轰动先啦。喂，即系点解会做得出去强奸只狗嘅？ 呢个我想问你咯，我想问你咯， 即系喂，其实 A V 片有冇呢啲咁嘅强奸只狗呢啲？ 据我所知有，我未睇过， 好似 有。 唔系我知道啊，我啲 friend 阿贤、阿 Win 睇开嗰啲咧，就唔系强奸只狗嘅，就系只狗系做嗰、那个雄性啦，咁就去搞个女仔咁样嘅。呢啲我就见过有咁嘅片。 喂，呢个我插一插嘴先。我曾经有个朋友咧，佢有个佢家姐系做护士嘅，喺公立医院啊。咁咧，佢真系香港嘅公立医院啊。佢曾经咧真系见过一个 case 咧，就系咧嗰个女人，我谂三四十岁到啦吓。咁咧，就俾只狗插住，搵唔翻出嚟。 吓， 系。 好似话狗嘅生殖器官咧，男性嘅生殖器官系有个倒钩噶嘛？好似我都唔知， 呢 个希望有听众可以指正。第一，你讲呢单 点样指正咧？嗱，话俾听啊，系冇倒钩噶，好顺噶，点样指正咧？ 唔系，有啲兽医系有咩噶嘛？其实翻去查都可以查到嘅，因为唔同嘅狗种未必系可以插入到嘅， 系 唔同狗种，因为嗰个损位唔啱噶嘛。 OK， 系啊。不过你睇啦，白奇讲嗰个咧，我系听闻讲，好似亦都有新闻报道过嘅。是即是话个女性是香港的 是真的报警找消防啊。 但是即是今次个新闻主角是男性雞奸隻狗，真的很恐怖的。 那隻狗还是要即是飲入的时候被人发现到，而且呢看我看那段新闻呢应该是不止一次。 隻狗飲入啊， 隻狗飲入 攞咗隻豬啊。 隻狗是事后在那里飲入啊。好难想象这个好难想象这个画面啊。 又说被狗又说被暴露我吃的 真的不知道什么料啊。为什么会有人想到真的想都觉得很荒谬啊，为什么有人做这些东西啊。 咁还有些人有怪癖的啊，边 啊。对啊，喂，同埋呢睇返呢唔知好无聊啊，即係你放返佢出嚟嘅时候呢，你见到嗰个地盤工人啦，即係睇返好多片啦，又一锤打落嗰个苹果记者度啦，跟住之后又揭絲底，你又执起嚿砖，唔知係咪想掟人啦，定係点样呢。 证明嗰人真係黐线㗎喎。即係黐线人先会做呢咁嘢㗎啦。 对，我諗应该。但係我觉得最惨呢，成件事最惨呢， 隻狗。 唔係隻狗当然惨啦，就唔係呢个行凶者囉。 就 我觉得行凶者嘅老婆同埋据说有个女嘅。係呀。咁即係唔知点样去面对呢个世人喎。 唔好俾人知系佢个女咪算咯。 咁即系每年拜年嘅时候见到亲戚，咁应该点样？ 嗰啲亲戚要收埋只狗先。 啲亲戚， 啲亲戚首先要收埋只狗先。 佢狗仔嚟噶，狗仔我未试过。我哋如果去拜年嘅时候，我都同人讲我同阿 Win 唔系好熟。 好无聊啊，好无聊啊，大个啦。不过讲翻咧，另外咧就系睇 MJ 讲啦，新闻。 闻呢，我相信啊，即係虽然係新闻有报道啦，但我绝对相信呢啲係一啲强国人嘅野蛮行为嚟。 北极光之类 咁。北极光即係睇唔到咁样，你打个导游啊， 黐线㗎真係。 即係冇任何意义。 所以有阵时我而家咁样睇呢，我觉得嗰啲做啲假景点嘅人出嚟可能冇错㗎。即係如果我唔做啲假景点，我点满足你啫。 我都唔 揼㗎。係啦係啦，我为咗满足你。 所以只係话芬兰政府戇鳩咯，咁我应该整一个天幕嘅北极光， 系啦系啦 ，Plan B 嗱，咁好睇咯。 睇唔到嘅时候咧，就拉埋个天幕就播呢个极光。 所以有啲网友咪直情讲紧咯，话大陆人说要有光。变有光，有光咁样咯， 耶稣嚟 嘅，跟住有十界嘅，系啦，不得欺瞒大陆人，所以为之欺瞒就我话欺瞒就系欺瞒噶啦。 即系点解即系强国人喺呢个世界系咁唔受欢迎咧？ 佢同埋咧，佢呢单新闻另一样嘢好笑就系话咧，后屘个。即系佢打嗰个导游啦，咁跟住后屘有个警察嚟 出嚟解围， 佢解围咧，佢话嗰段新闻就写咧，嗰个警察咧要同啲大陆人解释翻， 系、 其实咧嗰个导游系整唔到啲北极光出嚟嘅， 呢啲要解释嘅真系。 佢以为个导游个裤袋里面咧有遥控嘅， 你做咩收埋北极光？ 有遥控器嘅，即系一揿落去咧，北极光就 出嚟。系啊， 嗰啲北极光制造器咩嗰啲？ 叮咚叮咚。 在个袋里面 北极光出来啦 真的这些思维真的只有强个人的思维 一来就、好笑二来其实是某程度上你显示了自己那 种 愚昧和无知 是啊是啊是啊 和野蛮 野蛮就是啦其实我希望啊即我这些新闻真的、即见一次就少一次 同埋他这班友呢你去德北欧睇北极光都不方穷的啦 是啊 讲真的都不会是啲低下阶层的 是啊即真的真的要好心即系平时除咗识赌钱之外， yeah. 即系要识即系上网睇下啲资讯啊，知道下个世界发生紧咩事。点会北极光呢啲？佢即系野蛮当然系，但我相信基本上系来自于无知。 系、 以为北极光即系喺佢心目中系日日都有啊，定系点样嘅？ 即系事前又唔做啲搜集啊之类嗰啲咁嘅嘢，先会有咁样嘅误会出嚟啦。我认为 其实你唔觉得强国人嘅所谓嘅旅行咧，都系上车就瞓觉，落车就生车睡觉。刹车溜溜嘛，然后咧就跟住就可能去食饭，就求其五分钟就食完，跟住就可能又打牌噶啦，翻到房酒店又斗地主啊，斗牛啊，哇乜都好，即系基本上我哋嘅旅行系咁样，唔会话好深入去了解人哋其他地方嘅文化，同埋你嗰啲想法咯。 我依家拆开少少讲开强国人去旅行咧，我成日觉得佢哋系见神就拜喎， 吓 系即系佢无论去咩地方咧，总之有做唔知佛寺又好，咩庙又好咧，佢系唔知咩嚟嘅，但系咧佢会自动波去拜我嘅， 都有嘅，都有 好多，都好多添，我嗰时见到， 即系呢啲旅行嘅风气咧，不过都唔好玩啦，咁啊香港都系咁， 都有嘅。系啊，即系冇未至于咁好笑。 我个朋友去旅行系换个地方饮酒噶嘛， 你知又好啦，你知又好啦。 唔知点解换个地方饮酒咁样？ 啱先话人哋啊， 所以我哋大家都要共勉啦，互勉啦，互勉。 唔系，即系尽量你唔好影响到人咯。你就算几咁愚昧又好，你翻酒店自己发脾气闹个老婆咁呢啲，你都系愚昧噶啦。咁但系就未至于系要影响到人咯。呢啲真系出丑啊嘛，大佬啊。 系。又出国际 啦， 系啊！ 你有咩事啊？边你呢啲真系即系搵只狗发泄算啦，系啦，冇咁多嘢啦， 系知道嘅，知道嘅， 系啦。 好啦，翻嚟我哋 上一节个话题系啦， 讲下足球。喂，我哋咧上一节咧系咁讲中超嘅嗰啲球员，我讲下啲令到香港球迷可以有少少平衡翻嘅消息先。嗱，讲翻上次去恒大主场，佢哋的确嗱，恒大原来几劲嘅，6-8。即系已经连续六年攞英呢个中超噶啦，咁咧但系佢哋个主场咧，其实我觉得衰过香港大球场噶， 天河体育馆 系啊系啊系啊 ，OK 嘅， 可能人数咧系可以多过香港啦，咁但系嗰啲设备，譬如话张凳咧就好旧嘅，好似我哋我点样形容咧？可能好似我哋枫树街球场、麦花生球场嗰啲凳咁样嘅啫。好残旧，好残旧，好残旧。一个石入边上面有个胶嘅坐垫啫嘛，冇嘢啊，好残旧，好逼。譬如我而家好似戏院咁样啦，我喺走廊嘅位要入到中间嘅位咧，嗰系超难入到去嘅。 我上次睇嘅时候咧，上半场我系放弃入去嘅，我求其见到喺出边有位我就坐住先啦，冇办法。 唔系划位嘅咩？ 划位，但系好难入到去啊，好逼啊个空间，你要啲人企晒起身，跟住你先至入到去中间嗰个位咯。 系 啦，咁但系如果香港大球场就唔会啦，都即系虽然都逼逼地，但系入到去噶嘛，个空间系细嘅。咁跟住譬如话小卖部啦，恒大主场系冇小卖部嘅。 即系唔卖嘢嘅，冇嘢卖，冇嘢食。 佢就喺嗰个入去球场嗰个口嗰度咧，摆张台出嚟咧，好似嗰啲我哋学校嘅卖物会嗰啲咁咧。张台上面咧就有可能系50杯水、50杯可乐咁样，咁就卖噶啦。 冇啤酒嘅， 冇啤酒，冇啤酒，呢个都令我好失望。但系嗰啲可乐劲难。 但你自己买入去得唔得咧？ 都唔得，佢有 check back 嘅。 吓， 系啦，买入去啊，我唔知有冇点样可以换个杯咁样咧？一定冇香港大球场做得咁有系统。香港大球场你买入去咧，佢系俾个杯你噶嘛？嗰度我见唔到有， okay. 见唔到佢有杯系啦。咁你自己攞住杯杯装嘅嘢饮入去又得唔得咧？我就未试。 但系你打，譬如你啤酒，你打一罐入去，一查查到你就唔得啦，即系 绝对唔得。系啦，咁所以呢啲配套设施一定系差过香港嘅，系啦。咁但系入到去个气氛啊，啲球迷有冇得顶嘅？系啦。咁如果有机会啦，我而家呢个咧系为东方发出嘅呼吁嚟嘅。东方球迷会咧，我据说啦吓，正确价钱我唔知道，大家去东方球迷会睇下。佢哋系大概系300-400咁嘅价钱啦，我冇记错嘅话，系包车。就建议大家咧系可以跟埋佢哋去嗰个恒大主场咧，就成为作客嘅球迷咁样去支持下东方嘅。 如果我去到天河先买飞咧，咁就可能会坐喺恒大嗰啲球迷嗰度啦。 系啦，同埋、 即系东方人帮你庆祝就。就以后就消失咗噶啦， 就不至于嘅，不至于嘅， 冇咗只手咯， 低调啲咯，听到掌声啊，听到掌声，系啊，呢个掌声，系啊， 咁啊，希望22、23号啊 ，MJ 可以 22号， 23号成功翻香港， 23号成功翻香港， 系， 但系应该唔难买飞嘅，因为我听我广州嘅同事听佢讲，佢话嗰场佢哋都冇谂入场睇，就求其可能去餐厅睇啊算啦， 因为你赢6-7球嘅，佢哋谂住， 因为即系对恒大佢哋冇，唔系对。香港球会佢冇乜感觉，即系都系对弱女咯。 即系 唔系一个串嘅说话，系一个事实嘅反应咁样。 咁都系客观嘅， 系啦， 客观嘅。 咁所以我希望啊吓，上个礼拜去睇嗰场直播，杰志对韩国球会嗰个直播嘅水准。如果香港嘅东方可以踢得出嗰个水准，喺客场同人哋对方拉成军势咧，我觉得真系超级收获噶啦。 哦，22号踢22号去上海、 哦，你可以 我可以上海唔系？如果睇下当晚上海会唔会有中超，即系有亚冠咯。 哦，上海 有两队噶嘛，上港同新花噶嘛， 去睇下咯。 新花唔会亚冠嘅， 系应该系上港。 上港 系新花， 但上港唔系输咗你咩？仲亚冠？ 新花输 吓， 上港赢 哦。咁啊，可以睇下上海上港有冇波踢。 上海嘅球场就好啦，上海球场因为 上海系咪就系个百万人体育馆？ 系啦，因为佢始终系做过奥运啊，个球场系配套啊，靓。 即系你就系坐中间位咧，你都可以 入到去啦，有小卖部啦，似翻香港大球场嗰个质素咯，恒大如果有枕头球场，我唔知呢个系中超班霸嚟噶，一定唔系。 哦 ，OK， 呢22号可以睇一睇，到时如果真系入场睇波，我哋再三月头嘅节目，我哋大家分享一下咯。系啊， 22号我就唔会去睇啦，我净系准揾咗人扑飞买4月东方做主场嗰场咯。 哦，东方主场对恒大， 嗰个一定要入场支持一下啦。 系 啦，咁咧头先咧另外阿 Vin 咧都讲咗另外一样嘢嘅，即系关于我哋中国嘅外流球员咧，就讲咗个曼联名宿嘅。 系 曼联名宿咧，一定咧要问 MJ 噶啦，呢个名宿系啦，我唔讲咁多啦。曼联名宿你有咩？ 首先呢个就一定唔系曼联名宿先啦，系啦，我 可以俾咩简东兰？ 我见佢踢波啊，简直系少过都唔知边个球员啊，都唔知佢系真系踢波嘅一个人嚟噶，传说中嘅人物嚟噶。佢我 系讲董方卓啊，听 董方卓系啦，我记得佢好似入 佢系唯一一个踢过曼联嘅中国 球员。 系中国球员， 佢好似入波就系喺香港入添啊， 系啊， 香港代表曼联，出场嗰10-0分钟咁样入咗球咁样。 我有睇过佢打英超噶， 系咩？ 有出过场， 有出过嗰阵时曼联赢英超冠军，有一年赢英超冠军， 跟住提早赢咗啦， 提早赢咗，跟住有一两场系嗰啲垃圾赛事嗰啲咧，咁跟住有换佢入嚟踢下咁样嘅，但系系即系都系当然冇乜料到， 肯定唔够水准啦， 真系咁争咁远啊！ 你谂下，中国国家队都唔见佢嘅身影，中国国家队。 而家其实唔好大啫，而家可能都系30多岁 少少咯。但系就 32啫嘛，洞方卓依家 啲网民话影到啲相，洞方卓已经成功转型变咗董卓啦，话肥咗好多啲相，真系。 但系其实咧，阿董方卓嚟讲咧，佢啱啱加盟曼联就好轰动啦，咁跟住再之后佢借咗去比利时噶嘛，佢借咗去比利时嗰段日子系 有表现， 可以嘅，即系你唔系话好正又未算，咁但系都 OK 嘅，咁主要嗱佢打。咩事？再打叫一队叫安达维普啊嘛， 啊都安达列治，安达维普都，我觉得安达维普， 安达维普， 安达维普同安达列治唔系一队波， 好似唔系， 唔系安达维，唔系安达维普唔系班牌， 吓 安达维普系一队啲中下游甚至系跌过落比利时越早嘅球队， 系 啦，咁咧但系咧 就系董方卓打嗰阵就跌咗落比利时越早啦， 佢打嗰阵时系有打过比越嘅，咁但系咧佢比越入好多波嘅，系比越啦，当然系讲紧系啦， 比利时越早， 系啦，咁佢安达维普所以个。安特卫普的地位是 OK 的，因为他是安特卫普的表现都挺好的， 即是现在变成安特卫普的名宿了， 又名宿不知道啦、跟住但是就即最后都表现 OK， 跟住先回归曼联咁样嘅， 但翻曼联都是没有作为， 冇出场机会， 唔够质素。 佢英超，佢英净系嘅英超才出过一场啫。 但系佢翻 佢足总杯呢都出过。 中超嘅时候好似有落班嘅， 有去打大连实德啊嘛， 吓 打大连实德，但系打两季一球入唔到啊， 吓有冇出过场先？ 打两有两季夹埋出咗三十几场啊， 吓第一球都冇入过， 一球入到 咁水准都 可能有四十几个助攻咧， 咁可能系嘅， 即系你们两买啲唔太容易入咯，唔射咯，咁加埋 水准都应该好有问题啊！谂下中国嗰队都唔系劲得好紧要啦，咁佢都冇入过，咁应该都好有问题噶啦。 曾经咧我睇过啲文章咧，即系讲嗰啲中国球员啲心态，咁咧就系即系依家中超咁有钱啊，更加即系可能变本加厉啦。即系但系讲紧可能董方卓打曼联嗰段时间，即系约莫十年前左右嗰段时间咧，就系咧，因为咧好多时咧啲中国球员咧可能喺惯佢自己国家，即系喺强国度做惯大帝啊，咁所以咧一系咧就唔出国，一出国咧佢就希望自己打啲大队。咁但系问题佢水平又未够打，又未够打大队，咁咪成日喺度赛后备席啊，冇得打咁样，跟住浪费晒青春，成日发生呢咁嘅情况， 白痴咯，即系自己又唔系咁大个头，想大咁大，你冇我够想读哈佛啊，系咪先？咁读唔到唔读咯咁样。 咁但系而家就真系唔知去咗边噶咯， 依家好似冇班落，据我所知系冇班落， 可能你喺澡堂嗰度就帮人擦背啊啲咯， 退休咯， 咁退休都要做嘢噶， 做咩咯？曼联好。好中意嗰啲咩噶啦？中国代言人啊，总有佢老位捞下嘅，吓、啊、宣传下啲曼联嘅标志啊，点样咯？ 真系好可悲咯！ 系咯，我哋讲完董方卓啦，咁样样 讲下中超咯。冬季转会咧，其实都喺世界转会市场嚟讲，就唔系好多嘅动作啦，原来喺中超会多嘅，咁甚至喺入边咧系见到一啲好多好熟悉嘅名添嘅，例如咧呢个车路士嘅奥斯卡， 系啊，奥斯卡6000万镑啊嘛， 我觉得佢咧嗰阵时打巴西嗰一队咧，理论上啦吓，除咗阿尼马之外就到佢噶啦嘛，即系我觉得啊，即系个水准啊，我觉得系嘥咗个车路士，嘥咗个人，佢个水准我觉得系可以同夏萨特系媲美噶嘛，当时 诶啱啱加盟车仔嘅时候。 系啦，都系一个 即系天才球星啦 ，Fantasista 咁样啦，系创造者咁样啦，系啊，跟住喺车仔就跟住可能争唔赢定点样就一路低沉咗落嚟， 只系自暴自弃嘅，佢中超即系等于自暴自弃嘅咯。 其实我希望唔系啦，即系我唔系为咗强国去讲嘢，系希望中超就真系。呢班球星唔好嘥佢哋啊，系真系可以变成一个有竞争力嘅联赛。咁而家理论上算系向紧呢个方向行嘅。咁中超球队喺亚冠都一路好似有啲辉煌嘅成绩啊，可以争冠咁样啊。 其实我觉得中超成即系唔系话踩低中超啊。咁你话中超球队喺亚冠有辉煌成绩，其实讲嚟讲去咪真系恒大？ 唔止， 即系你话呢几年啊，唔系即系喺亚冠啊，攞个冠军嘅，即系 出 即系恒大咯。其他嗰啲好似。连四强都未入过， 咁都系。但你见到咧，一个球会咧，佢哋使钱咧，除咗佢自己一个球会使钱之外咧，要成个联赛都一齐咁样嘅。而家中超就有咁嘅情况啦，即系佢除咗恒大之外咧，其他球会都开始不断去招兵买马，譬如头先 Oscar 加盟嘅上海上港啦，其他球会都开始买，咁成个整体嘅水平一齐高嘅时候咧，就有希望可以见到佢哋嚟紧喺亚冠嘅所谓少少嘅小阳春啦，又系。 喺亚冠咧， 个表现呢就未必，我估未必太大问题，反而是中国国家队呢个表现就可能有问题，因为你始终呢 我从来都冇有冇希望， 从来都冇期望过，咁就唔会有失望。 冇期望， 系啊。嗱，其实中国国家队叫你数五个正选球员，其实数唔数得到，比较像样嘅。 郑智咯， 阿张林抱咯，张林抱都唔，我唔知算唔算像样咧。 系咪张莫斯啊？即系 张莫斯 啊？张莫斯啊？ 张林抱，仲有可能数得出嘅，咪有一个叫做胡思啊，好似叫做。冇 系咪有啲咩 冇女冇女 嘅冇女 吓高林啊 啲高林咯，即系但系你呢啲球员所谓国家队嘅球员，唔好话冲出亚洲，你喺翻亚洲本土你都踢唔过韩国同日本 嗱，所以咧其实咧除咗佢喺中超入边踢嘅球员之外咧，我依家又讲少少近代啲，即系近一两年、近一两三年嘅外流球员， 系 中国嘅外流球员， 系 咁其中一个叫嗱呢个就外流员嘅啦，有一个叫张稀哲。咁张稀哲咧，咁之前早两三年前咧就加盟过和夫斯堡嘅德甲， 系 咁咁佢系和夫斯堡最大贡献咧，就系咧佢系因为和夫斯堡本身佢对波咧系嗰个福士汽车。 哦，记得啦，卖车 系啦，佢最大贡献就系去上海卖车， 而家已经成功转型做福士嘅上海销售总经理啦。 系传闻系我哋做汽车 sales 嗰个。 系咁，依家好似翻咗去中超。 唔系卖福士，卖 可以兼职嘅，兼职做踢波， 可能搵够啦，即系 都想俾其他人赚下嘅， 都有兴趣嘅，始终系一个足球员嘅兴趣嚟。 反而咧有一个咧，依个真系正面少少嘅，即系中国流球员叫张玉玲。 系， 但张玉玲咧，张玉玲 好似仲踢紧啊，荷兰啊， 十几年前咧， 吓 有咗另外一个球员叫张玉玲嘅，我啱啱我就系睇段报道啊，咁熟口面嘅张玉玲，十几年前，好似上海有个球员叫张玉玲，原来唔系嗰个嚟嘅，咁一个18岁嘅球员，今年都19岁， 今年19岁， 踢紧边队咧？ 维迪斯荷甲， 系啊，荷甲，我记得，仲好似有波入添噶， 有波入有有正选啦，叫做正选踢， 系咪喺荷兰长大嘅中国人咁样啊？ 唔系。真系喺中国长大嘅中国人。 哦 ，OK， 跟住， 但系佢点样会俾荷兰啲星探发掘到 嘅？其实咧，我睇过一啲报道咧，就系讲紧话咧，其实有唔少中国嘅球员咧， 吓， 尤其是年青好细个嘅球员啦，都系喺又系外国踢波嘅，即系最主要喺荷兰、葡萄牙，即系可能佢未必打一啲真系好出名，即系未必打即时，未必打波图咁样样。咁但系即系可能喺一啲可能所谓二三线嘅球队入边。即系可能直情系可能14、15岁系开始要打青年军咁样，即系有一批咁嘅球员喺度嘅。咁好多时咧有唔同嘅形式，点解会去咗嗰度踢波咧？第一，真系有星探睇中啦。第二咧，有人 sponsor 佢过去，即系中国可能有啲企业，即系可能因为佢本身我可能佢葡萄牙有啲球队根本系中国资金噶嘛， 系 咁佢咪将一啲中国嘅小即系年轻球员。带咗过去葡萄牙咁样一齐踢，即系当一个训练咁样样咯。 咁啊，好大帮助嘅。 系啦，咁即系所以有啲咁嘅渠道。咁呢个张玉玲咧，咁咧佢系冇踢过中超嘅， 系 即系中国 代表个国足未啊？ 代表个国足 世青啊，定系已经系国家队啊？ 佢系国家队噶啦，已经 国家队啊， 已经国家队， 应该有啲前途啊。咁听 系啊，佢。19、20岁啫嘛，温州人嚟嘅。 纯粹喺个足球角度咁啊，好事添，即系有啲似以前打呢个 JD 嘅育成足球都系咁样嘅，都系咁样嘅程序嘅，即系 维新五咁样。 JD 球员咁啊，跟住你摆佢出去海外咧，就跟啲球会嗰度去集训咁样，系啦，摆三年噶，要好耐噶，跟住先收成。 你作为打机咁嘅角色，呢条友用咗你三年，你可以完全分文分文啊，但系作为事实，呢条友过到去可能好辛酸噶喎。 其实改变。变晒佢成个人生噶啦，系啊，佢但系你系要喺嗰个所谓足球环境啊，咁我而家毋庸置疑，荷兰嘅足球环境啊，或者葡萄牙足球环境嗰种球会嘅成个规模啊、训练模式啊，所有嘢都可能系优胜过中国噶嘛，咁呢啲出去好事啊，希望香港啲球会都有球员都有咁嘅机会啦， 但系香港唔支持啊嘛， 香港唔系噶，以前咧有啲球员系有咁嘅机会噶，其实我哋系真系唔知嘅啫，我嗰阵时好中意睇足球杂志嘅时候咧，佢哋係有機會去下啲大球會嗰度集訓，可能幾個月咁樣咧。喺當地球會雜誌度咧都有佢哋嘅名嘅，但係我哋即係冇咁留意佢哋嘅啫。係有機會，但係 香港就 早排都有几个香港球员去唔知热刺跟 系咯系咯系咯呢啲咯，类似呢啲咯，但系好短时间啊。 讲翻头先讲朱玉玲咧，咁其实佢有另一样嘢值得欣赏，就系咧除咗佢表现，即系荷甲有啲表现啦、之外咧，就系咧其实嗱，佢喺荷甲嗰啲表现，依家中超啲球会咁有钱，你梗系即系总有啲上手想卖噶啦咁样样。咁咧原来恒大咧就曾经开个价想买张玉玲嘅， 系 咁佢唔肯翻， 佢唔肯翻。即系，但系你喺恒大俾佢嘅人工一定高过喺维特斯好多，但系佢点都唔肯翻。佢话即系佢个谂法就系话，我依家作为一个年轻球员，我喺荷甲呢个咁嘅成长环境，我仲好过喺中超，即系我宁愿喺出边见多啲世面。我唔系喺外国坐啊嘛，我真系喺度踢啊嘛， 啱啊，系啊，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态度系几值得欣赏，呢、這个亦都系咧。好多好多，如果讲亚洲球员，好多日韩球员都系咁、即系基本上咧，可能佢系日本或者系韩国，佢可能佢嘅机会，或者讲紧话佢搵嘅钱，可能多过欧洲，咁未必个个好似乡村大咁打多蒙特噶嘛，咁、可能有啲即系可能打啲细啲嘅球会噶嘛，咁、但系唔系，即系我都会觉得，去啲欧洲球会去浸淫下、闯荡下，咁、可能个得着咧，即系对将来嚟讲咧，仲好过留我混咗喺本土。 肯定系 比较少中国人会有啲咁长远嘅睇法噶，比较少啦，即系唔系。 我谂唔止中国人啊，可能好多球员都面对紧呢个问题，即系究竟话 要 钱 路啊？ 大球会钱系啦，定系而家对我进步嘅嗰个好咧？咁， 所以个张玉玲咧，佢早排佢中国对卡塔尔嗰场世界杯外围赛咧，即系啱啱立比较嘅第头一两场， 隆隆咯，零比零， 系啦， 几多次？ 嗰廿五人大名单咧， 系 搵钱搵得最少就系佢，佢、人工最低就系佢。咁、但系咧，但系啲国内嘅媒体就话潜力最大就 系 佢， 肯定啊，系啊，而家咁听落都系。系啊，如果我哋玩紧玉成足球，好想买呢个球 可以试下嘅。讲起玉成足球，而家系咪都冇噶啦？即系 哇，好耐冇玩咯。 玉成足球冇噶啦，其实 吓得翻冇啦，好似真系冇。 以前好出名嘅鬼佬嗰个乜鬼嘢 fan football manager，football manager， 白旗仲打紧噶。 哦，我 fans 嚟噶嘛 ，football manager 吓，仲有嘅，而家都 打咗卅几年噶啦，白旗 都有佢好玩嘅地方嘅。 系 系啊，嗰度可以发掘好多好球员，但系当时未出名噶嘛。 细细个玩嘅时候，记得望住嗰个玉成足球喺度贴两条巴喺度喐嚟喐去，就会觉得好开心噶啦。唔知做乜嘅，但系我妈嗰啲喺间房门口望住我，咁做乜望住我看啊？好 几好睇，几好睇。 系啊，而家系咪都系咁样嘅咧？玉成足球嗰个游戏， 你讲紧 FM 啊？系啊， 佢有画面噶啦，即系有啲 有 2D 画面， 有啲有啲渣嘅 3D 画面咯，啲渣 3D 画面有啲人喺度，即系都有啲人仔喺度踢下波咁样噶啦。 搞错啊！嗰阵时玉成足球都有，都有比赛睇嘅， 好即系好渣 2D 咯。 但系嗰只 football manager 系劲在佢嗰个 database 好劲， 系啊系啊系啊，好真实噶嘛。 要成八个百 G 噶喎，咪使唔使？ 又唔会个冇过百 G 咁夸张，咁几十 G 啦咁样。 而家嗰阵时打机呢个度玩最开心就系大家可以即系随心所欲去构建自己球队啊，去买唔同嘅球员啦。而家中超嗰种有钱嘅程度就真系好似即系玩 Football Manager 咁样，佢哋好似任买咁样噶。 但系咧，佢如果对啲球会嚟讲咧，就最近有个对佢哋嚟讲麻麻地嘅消息，就系话中国嘅足协咧就 cut 外援。 中国 三个嘛，唔系咩？ 系之前依家 cut 一个啊嘛， 吓 系 cut 一个， 即变咗两个。 唔系四个变三个，四变三个， 系啊。 咁就从而导致咧，因为佢哋就唔。嗱，依个我觉得系中国足球嚟讲咧，系一个都健康嘅嘢嚟嘅。咁、但系对球会嚟讲，吓突然间你 cut 紧我一个咁样，点搞啊？ 系注册三个啊，定出场三个啊？ 佢出场三个，出场三个 都合理嘅。 即系可唔可以即系永远只有三个外援球员喺球场里边啦？ 系 即系等于我本来有三个，出面有十个，咁总之换一个出嚟，我换翻另外一个鬼佬出去都冇问题嘅。 我唔知后备名单佢点计，我唔知后备名单佢点计，但系佢总之佢有个即系。加咗咁嘅限制就出嚟咁樣， 可能就係咁嘅原因咧，佢哋就開始貴精不貴多啦，咁樣買啲更加勁嘅球員，一個打幾個咁樣啦。譬如話咧，2017年呢個冬季轉會，即係啱啱過冇耐咋，都有幾個即係我覺得係耳熟能詳嘅名嚟噶。譬如曾經嘅去尼馬嘅代替品啦，或者唔係直頭係出名過尼馬，早過尼馬出現，好似可以尼馬咁嘅級數啊，柏圖啊，柏圖都係2017年去 成名好做噶嘛，又踢過車路士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由 AC 米兰跟住浮浮沉沉咁样咯。 系啊，跟住佢去嘅球会咧，其实之前我都唔识呢队波嘅，系天津权健啊。 哦， 系啊， 以前好似叫做天津泰德啊。 O K， 系 即 系达定泰 泰达啊，泰达 泰达系啦，即系呢啲都唔系你平时听过嗰啲咩北京国安啊、上海上港啊、上海申花啊，系呢啲叫做大球会啦。我唔知呢个天津系咪有一啲细球会啦，即系但系都系一啲其他球会可以出手，我觉得对成个中超系好事，同埋我都觉得几有趣，即系睇下喺中超会见到柏图对 Oscar 咁都几得意，同埋中超点解好似几中意饮买啲巴西人嘅？ 主要是南美球员 平咯， 未必是平，因为他们比较愿意过去中超踢，因为你欧洲球员呢有时呢可能外于个环境呢，你中国环境始终其实点都差过欧洲的，我想讲。 唔系中国 KTV 好蓬勃噶，中国人夜听 净系呢啲咯， 夜晚就可以去 happy 啦。 呢个真系有啲中超球员嘅球评家讲中超中国球员点解咁差呢，其中原因就系呢啲太多呢啲声色犬马嘅嘢啦。好啦，讲起声色犬马咧，呢度讲呢度咧，我哋觉得节目已经去差唔多啦。咁我哋呢个强国生还者咧，呢个星期二得到咧，其实都有。啲同大家 gathering 嘅活动嘅，咁喺呢个三月十八号，系三月十八号，咁其实咧喺我哋都有个网聚，咁同大家睇下可唔可以好，可唔可以未去到声色犬马都叫做吓知己谈心咁样啦， 系啦，最紧要大家可以见到 MJ 嘅风采啦， 同埋见到 可以去朝圣， 系啦，真人睇下八旗嘅声音同阿 Win 嘅声音系有啲唔同嘅， 我到唔到， 唔紧要啦，大家尽 我哋到时视像直播咯， 系啊，咁至于时间、人物、地点咧？可以留我哋 Facebook page 会有最新嘅 update， 或者星期二得到，或者大肥看天下 系啦，三月十八号，咁啊，到时见啦。 好，今集嚟到差唔多，拜拜， 拜拜。